今天在领圣餐之前，我们很高兴有葛梦萍姐妹要正式加入心福，成为心福的会员。有关于会员，我们在这里有许多教导。我就重复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认识一个基督徒，定义就是基督身体的肢体。而这基督身体的肢体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口号，而是有主定义，这应该有一个非常具体、非常能够眼睛看得到，你要这么说的表现。这表现就是成为他在地教会、他在地身体的肢体，就是教会的会员。所以孟萍，你要不要到前面来？我们都认识孟萍姐妹，她在我们中间聚会，我的印象是大概两年前就比较陆陆续续的来，可是最近一年是稳定的在这里守主日，和我们一起领圣餐，所以我们当然很高兴他，他其实是将会籍从花莲的教会转籍到新福来，我们也跟他原来教会有打过招呼，他们也知道，我不知道你要先对我们说几句话，还是我们先 OK。所以成为心福会员非常简单，你不需要上什么课，我们只是要确定你是基督徒，不是异端。所以孟萍，你要不要到前面来？我就问你这五个问题，你们都知道这五个问题。OK，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相信新约旧约圣经是独一真神三一上帝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生命和信仰的最高准则？你是否相信圣经所教导的救恩是完美全备且唯一可拯救人出死入生的救恩？ OK， 第二个问题，你是否承认在上帝面前你是一个完全无法拯救自己的罪人？你敬畏上帝，因而全然信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你？ OK， 你是否，第三个问题，你是否认耶稣基督为掌权你生命的主？你是否应许倚靠圣灵，借着上帝的恩典，撇弃这个世界，服侍你的主耶稣基督，致死你的罪，在基督里活出敬虔的新生命？ OK， 你是否同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顺从新庄改革中福音教会的治理？你是否在信仰、教义以及生活上乐意接受这个教会的劝勉、教导、纠正和管教？你是否承诺尽力支持本教会的敬拜以及事工？ Okay， 第五个问题，你可否认知你加入这个教会，你就是这一个以基督为首教会的肢体，你就与这个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连结，因此你必须彼此担当肢体的重担？ OK， 欢迎葛梦萍姐妹加入心福，大家可以鼓掌。你要不要对我们说几句话？ 大家好，我是孟萍。我不会在那个花莲，然后我那时也不住，所以应该有一样语言，德语的。我用德语来问候大家。刚刚来的刷牙，然后你们不要说，应该有几个听得懂。意思是大家好，你们好吗？因为从念书毕业工作到结婚，在台北20年，然后所以就一直陆续有去教会，但是因为上妈妈要轮班，所以也没按时去教会。当时很痛苦，因为没有办法去聚会这样子。因为会在阿姨在我家对我，然后她会关心我这样子，然后她说：“这有一个教会蛮适合我的，她叫我过来看。”然后就因缘机会就好吧，我就进来看看好了。刚开始听不太懂牧师在讲什么，然后就要去，因为以前是习惯跟牧师讲道，然后到阿大牧师，越听懂他在讲什么，对，就很开心，也谢谢那个弟兄姐妹帮我带来，我也希望我那个全家都会都信主，还是还有点时间，对，所以有点舍不得离开母会的感觉，因为从小在那边，然后就很挣扎。对，感谢主，谢谢。 对，欢迎。